看见多少色彩，多想让你明白黑暗，我只看见黑白。 多么羡慕你啊，每天收藏光彩，只好幻想你有多美好，蓝色的唇印，绿色的嘴角，白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梢，泛黄的瞳孔，鲜红的眼角，看见的你呀、啊、全部都混淆，苍白的手心，暗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揭穿，其实我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梢，暗黄的瞳孔，

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